纪念38国际妇女节，全国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民间游戏娱乐比赛从3月6号到7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。本次比赛由来自平壤市和各道的270多名选手参加，进行投球、进篮、跳绳等项目比赛，啦啦队为选手们热烈助威。比赛上，平壤市名列总分第一。